星期五的下午5点13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今日咧第一个小时咧，想同大家讨论一下，就系寻日政府提出啦，会系引入咧一啲非本地培训医生嘅。嗱，我哋嘅电话号码咧18723118723，都欢迎大家咧打电话嚟发表一下你嘅意见同睇法嘅。根据咧而家政府所即系交上去立法会嘅方案啦，大概咧主要系三点嘅资格噶。第一咧就系嗰啲非本地培训嘅医生咧，必须系香港永久居民啦。第二咧，佢哋系要喺认可嘅非本地医学院毕业，并且已经喺当地咧获取医生注册资格，又或者系专科医生嘅资格嘅。而第三点咧，就系获批嘅申请人啦，首先咧系要获得公营医疗机构，即系包括咗医管局啦、卫生署啦、两间大学啦录取，亦都咧系要获得专科医生资格之后咧，喺呢啲嘅机构啊工作一段较长时间，建议咧系为期5年。然之后咧，先至可以获得正式注册嘅。咁至于究竟边啲非本地医学院先至系获得认可咧？个名单系点样去制定咧？根据咧政府提交俾立法会嘅文件啦，佢哋就会成立一个委员会嘅，成员咧系包括咗卫生署署长啦、医管局嘅行政总裁啦、本地两间嘅医学院院长啦等人嘅。而今朝早咧喺卫生事务委员会入边咧，食卫局局长陈肇始都话，这个委员会里面的人士也会包含一些由政府委任的人的。但是究竟个详情是怎样呢？似乎呢听完今早的立法会的事务委员会，主要呢政府都是重申在他们提交在立法会的文件里面的内容，即是刚才呢我所讲到那三点的资格，暂时呢就未见有进一步的补充的。而有一啲嘅医学界嘅人士都相当之关注咧，就系、到底呢一班嘅人士嚟咗香港之后，佢哋仲需唔需要考专业试咧？咁呢个似乎系一个争拗嘅重点。电话号码18723118731。嗱，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有啲咩意见同睇法，不妨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一倾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 is Uncle Seal again. 听众文萧叔叔在开会的时候讲英文，他想讲我对你的意见是非常之有保留波，这样我们英文可以怎么说呢？如果萧叔叔自己会怎么说呢？我可能会纯粹说 Well, that sounds like a very creative idea. That is a very creative idea. But, okay, 下面加个 but。咁我可以话啊，呢个系一个非常之有创意嘅一个意见啊，有创意嘅谂法。咁啊 ，well, that sounds like a very interesting idea。咁系好似好有趣嘅谂法，但系咧就嘟嘟，呢个系通常一个比较英式啲嘅讲法。咁我俾个例句大家啦，如果你叫小叔可以食少啲嘢啦，咁我就会同你讲 ，well, that's a very interesting thought。But 咁样啦，好，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11。政府话要引入非本地培训嘅医生咧，其实最主要就系希望舒缓到咧而家我哋嘅医疗体系嘅人手不足噶。咁但系咧，医疗体系有唔少嘅人士似乎就关注咧水准如何获得保证嘅。特首林郑月娥就话啦，会请咧两位嘅医生背景嘅行政会议成员向公众作一啲嘅解说，亦都向医疗界咧作出一啲嘅解说嘅。其中一位咧就系中大医学院嘅前院长，亦都系行政会议成员李国章教授嘅。李国章教授你好。 你好，你好。 首先想问啦，因为我哋而家似乎睇到咧，即系成个方案嘅细节咧，就只系得嗰三点嘅啫，就即系政府提交俾立法会嗰三点，即系可能好多好关注嘅问题咧，都系未有一啲嘅仔细内容嘅。其实有啲乜嘢嘅仔细内容可以补充，以说服大家去觉得原来呢一啲嘅医生佢都可以有一个嘅水平嘅保证咧？ 我好多谢你访问我。首先呢，我要作一个利益宣布先得。 是。 因为事关呢，我两个仔同埋两个新抱呢都系医生。 是。 佢哋四个人呢都喺外国处行医嘅。但系佢哋系冇计划话返嚟香港行医。咁所以呢一方面呢，我系冇利益冲突嘅。咁但系我要讲一讲。即系我呢一方面嗰个背景先啦。 好， 嗱，而家咧好清楚咧，我哋大家个个人都承认咧，我哋香港嘅系唔够医生。喺公立医院嚟讲吓，私营医生可能已经够啦，但系喺公营咧又系真系唔够嘅。因为而家我哋啲病人咧要等130几个礼拜先可以睇到专科医生。 嗯， 嘅情况我哋大家都知道咧，我哋中国人都话病从浅中医啊。咁你拖咁耐先有医生睇你，系一件好唔好嘅事。咁所以为我哋病人着想咧，我哋一定要快快脆脆咧增加我哋嘅医生。 嗯， 咁第一样嘢我哋增加医生咧，我哋最紧要咧就系我哋要睇照顾翻我哋自己人啦。咁所以我哋呢个计划咧就系话，俾翻香港人揸香港護照嘅人喺外國畢咗業可以翻嚟行醫，佢哋翻嚟咧又唔係同啲私家醫生爭嘅，佢哋喺翻公立醫院要做翻五年， 嗯， 呢啲係幫翻我哋香港嘅子弟翻嚟係一件好事啦。咁同埋亦都好快脆咧，可以咧增加咗我哋官立醫院嘅醫生啦。咁所以呢件係一好事。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他们的水准是怎样样啊，那会不会说他们很渣啊，都给他回来行医啊，那么有危险啊，那所以他们也都建议呢，政府也都建议呢有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呢就有两个中大和港大医学院的院长，还有我们Academy of Medicine 呢专科医学院的院长，还其他人咧都坐喺个委员会咧去审查呢啲外国嘅医学院同我哋香港两间医学院个水平系咪相约咧？咁如果系相约嘅，咁佢哋系完全冇问题噶，因为佢哋喺嗰边毕咗业，考到嗰边嘅试，佢哋嗰个水准同我哋系一样，点解唔俾我哋香港人翻翻嚟行医咧？ 嗯。是，但是我想公众都会问，就是譬如是用啲乜嘢嘅准则呢去决定边啲嘅即係大学院校先至係可以係叫做即係一啲认可嘅医学院呢，究竟会係以譬如嗰个世界嘅排名啊，定係用啲咩嘅方法方式呢？ 咁呢个係呢个委员会去决定㗎啦，最紧要就係搵返专业嘅专家嚟做一个監證呢樣嘢，咁而有兩個醫學院嘅院長，又有專科醫學院嘅院長坐埋喺處，咁佢哋一定有佢哋一定知道海外有邊個醫學院嘅水準係同我哋係相若嘅咧，咁樣，所以你依樣即係佢哋會從好多方面去睇啦，即係世界排名嘅醫學院啦。睇下各方面啊，呢啲人哋亦都有做過，你新加坡亦都有做緊咁樣嘅嘢，所以呢樣嘢唔係完全新嘅。 其实呢而家我哋唔係冇途径呢俾一啲非本地培训嘅医生呢返嚟香港嗰度執业啦。咁一系呢就係有限度注册啦，即係喺医管局喺两间大学嗰度呢即係去任职啦。咁另外一个呢就係佢哋要经过嗰个嘅考试，就然之后就係可以喺香港嗰度呢係正式執业嘅。咁其实点样去说服话俾人听呢两个方法是唔够好，而要用一啲嘅方法，特别系而家似乎系绕过咗医委会去引入非本地培训嘅医生咧？ 嗱，呢个好简单。第一样嘢，好多喺外国毕咗业嘅医生咧，如果而家佢哋翻嚟咧系要考试嘅，但如果佢哋系专科医生， 去考呢個試呢，呢個試係一個好普遍嘅事嚟。但如果佢做咗專科醫生，譬如好似我自己咁講，我係做咗，我係外科嘅，但考呢個試呢要考返我小兒科我畢業嗰個三十幾年前畢業嗰個時候問返我啲問題，係有個困難喺處㗎喎，係咪？咁呢個第一方面。第二樣嘢呢，冇人係鍾意考試㗎嘛。咁你如果話呢啲醫生佢哋嗰個水準未必得，咁我倒返轉問返你啦，你兩間醫學院畢咗業嘅醫生，畢咗業之後係咪每五年又要考一次試呢？嚟證明你哋個水準係有返咁嘅水準啦。咁呢個即係冇人鍾意咁做㗎嘛，係咪？咁所以呢樣嘢係講唔通嘅。 嗯，但是因为呢，始终即是如果他们在香港毕业呢，咁即是其实在香港的医学院已经就住他的水平是有把关的啦。咁但我们终究是讲緊呢，即是海外的院校，即是他们嗰个嘅，譬如系好多嘅细则细节啊，或者系啲训练咧，都可能会同香港有所不同。咁要佢哋再考一次试，睇下系唔系真系可以都配合到，即系香港嘅医疗体系，唔系一件都系公平嘅事咩？同埋亦都我睇到啦，譬如系即系之前亦都有唔少嘅一啲嘅医生嘅组织咧，亦都觉得咧，其实考试系必要嘅。咁甚至譬如阿刘韵仪都讲咧，系话考试咧系一个必要之恶添。咁点解可以话俾人听，佢哋可以唔需要通过考试咧？ 而家唔系唔需要通过考试，佢哋已经考咗试啦。佢哋喺海外嗰个医学院嗰方面已经毕咗业，考咗试。佢哋唔系话冇牌自己走翻嚟嘅行医嘅。咁所以考试嗰方面咧，佢哋系已经做咗第一点噶啦。个问题就系你即系话咧，哦，佢嗰啲医学院佢哋嗰啲考试系唔好啊，比起我哋系咪可以咁讲啊？梗系唔可以咁讲啦。世界上有咁多好嘅医学院系嘛？ 但我见到咧，譬如有一批佢系真系海外翻嚟嘅，咁佢哋都系通过咗考试，然之后喺香港执业嘅医生咧，香港执照医生医学会咧，佢哋都认为咧系即系根据佢哋嘅意见调查咧，亦都系非常之支持咧，系认为要有一个执业试至得嘅。 系啦，即系嗱，老实实讲，如果我咁辛苦考咗个试，而家你话唔使考试可以入嚟，我梗反对啦，系嘛？因为想我咁辛苦考咗试，而家你可以话俾唔使考试，咁就可以入嚟啦。咁系人都会反对啦。咁同埋你而家增加咗医生入嚟，个竞争又多咗噶啦噃。咁我做医生，我梗会反对噶，系嘛？但系我哋要睇道德上。是不是我哋要帮我哋香港市民？是不是要增加医生？是，呢个是一个好快脆、好有效的方法去增加我哋嘅医生。 嗯，即系你觉得咧，如果系要求一定要过香港嘅执业试咧，唔系一个为咗专业水平嘅保证，而系一个保护主义啊？系咪啊？系咪咁嚟噶？ 直头系啦，系嘛？即系老老实实讲，你最好全世界得我一个医生，我独占晒。咁我就喺处印银纸啫嘛，系嘛？咁但系我哋你考呢个试就考医学常识，唔系考医德。而我哋系需要有医德，我亦都希望香港嘅医生咧系有医德。 今次咧就系、如果我哋睇翻咧，即系嗰三个嘅修例嘅建议啦，其中一个就系话佢哋要先获公营医疗机构咧嘅录取，并且要喺嗰个机构嗰度咧工作一段较长时间咧，先至可以获得正式注册嘅。嗱呢度咧，我想问，即系其实需唔需要都系讲紧话佢哋一定要有一啲前线临床嘅经验，先至系可以俾佢哋注册咧？睇到似乎医疗界咧亦都对于呢一方面咧有啲关注同担心。 呢个系攞嚟讲嘅啫嘛。佢翻到你医院要做五年，如果佢做得唔好嘅，或者佢有问题嘅，你亦都唔会续佢药噶啦，系嘛？咁呢个系一个保证嚟嘅。 但亦都有一啲嘅意见提出，譬如佢如果系喺譬如卫生署咁样，咁佢其实未必系处理一啲前线临床嘅嘢噶嘛，咁然之后佢过咗嗰段期间咧，就可以获得一个正式注册喎。咁呢个又系咪一个水准嘅保证咧？ 咁如果系咁而家系咪喺卫生署嘅医生冚唪唥唔可以行医啊？因为想佢哋冇临床经验，系咪可以咁讲？真系唔可以讲得咁啦，系嘛？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香港电台连三十晚特备节目《广东广西》，我想投注香。 除了有主持和嘉宾大谈农历新年文化事， 还会现场直播黄大仙庙监院上投注香仪式。 2月11日晚上10:30， 广东广西，我想投注香。 香港电台第一台、 第二台和第五台，还有一台面书专业，声音视像同步直播，齐齐踏入牛年大年初一。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噶。咁其实过往咧喺讨论到香港嘅医生数目咧是否足够嘅时候，系咪需要引入咧非本地培训医生咧？其实咧过去好几次嘅表述啦，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都用咗咧系卫生署入边咧有关于儿童智力嘅评估咧嗰条队咧嚟到做一个嘅例子咧去说明咧，其实香港嘅公营体系咧嘅医生的人手是不足的，也都指出就算是两间医学院加强培训的话，在个人手补充上面都依然存在问题的。而今次他们所建议的话给非本地培训医生在香港能够执业的方法，就主要其中一个与以往都几大的不同，就是他规限了一定要是香港永久居民。这一点又会不会是可以免除到社会部分人士的疑虑，吸引到支持呢？因为政府也都是举返以前在回归之前，即是英联邦的毕业的医生的资格是获得承认，作为一个例子作以作比喻的。电话号码1872311，程女士有什么看法？你好。 是，你好陈小姐。 你好。 我觉得你先头讲得很啱的，今次就是要非一定是本地嘛。咁我覺得你香港真係醫療差好，真係爭得好緊要咯。嗱，好似我2號嗰日復診骨科，我復診就話唔係第一次排喎。睇完之後咧，我要排到2022年3月11日先有得睇第二次。 嗯， 而隔一年，咁即係我覺得咧，今次嘅説明佢話有一個考個試啫嘛。咁你一個考試嚟講，你一個醫生，佢已經做，譬如我做到專家或者咩？有冇理由叫佢从头考落去噶嘛？我觉得一来对人哋唔尊重咯，二来你唔可以用呢样考试嚟衡量。咁你要为一个考试就令到啲市民受苦，我觉得咁系唔应该咯。所以林郑今次我讲咁多嘢我都唔好听啊，但今次佢话政府唔会跪低咧，我觉得呢样系应该要坚持嘅。咁你但系同新加坡比，人哋新加坡同我哋系，如果系咁比法，我哋要3400位医生先至追得上新加坡。咁隔篱啫嘛，同我哋又唔系远，系咪？咁我觉得为咗个考试而令到我哋市民得唔到医治，我觉得系好唔应该咯。 好， 但今次咧，不大院又租咗间嗰啲国家帮起咗间医院，其实真系要需要几百个医生同埋护士。咁我觉得系咪应该要更加着紧，系应该要俾多啲医生嚟就医咯。 好多谢晒啊，程女士嘅睇法嘅。咁不过亦都睇到咧，有一啲嘅医疗界人士都指出啦，净系增加医疗嘅医生嘅人手，而冇增加到其他嘅辅助专业嘅人手，无论系讲紧一啲辅助嘅医疗嘅人员啦，或者系护士啦等等咧，都系未必能够解决到 香港嘅即係醫療體系咧係個資源緊絕嘅問題嘅，咁同埋亦都提出咧係唔係應該同時間都要加資源俾醫管局咧？電話號碼18721，嗱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咧係另一個嘅醫學會啊，就係、是、香港執照醫生醫學會嘅理事咧曹忠豪同我哋傾下噶，曹忠豪你好。 你好， 系你好。嗱，曹忠豪，你哋咧呢个香港执照医生医学会咧，就系、是、一啲海外读医嘅人士，然之后喺海外获得资格，再翻嚟香港考翻个执业试，先至可以喺本地执业嘅医生，系咪啊？ 系啦，我哋全部呢个组织咧，全部都系由非香港訓練嘅醫生嚟組織嘅，咁我哋就一向都係support 翻支持翻我哋喺香港而家行醫，但又唔係喺香港接受培訓嘅醫生。 嗱，不如講講你自己嘅經歷啊，你係係喺美國嗰度讀醫噶嘛？咁其實邊一年係翻嚟嘅咧？ 我2006年翻嚟嘅。 咁跟住翻嚟之后咧，其实你喺美国已经系攞晒啲专科嘅培训同埋资格噶啦，系咪啊？ 系啊，当时我已经系攞晒美国嘅认可嘅专科执照噶啦，已经系。 系咁，但系翻到嚟咧，都仲系要考过一个即系执业试。 系嗰阵时就做咗考完试，跟住就仲要做一年嘅我哋叫 intern 啦，即系实习医生咧喺香港度。 如果凭你自己的经验呢，因为你们回来首先就你要在公营机构那里任职啦，然后还要考埋那个专业试啦，是不是？那究竟考专业试这样东西，因为听到呢有一些声音就觉得呢，要啲已经有医生专业医生资格的人呢再考香港这个执业试，尤其是一日之内呢要考晒香港的医科生六年的东西呢，相当之艰难的。你自己的看法又是怎样呢？ 是我是认同的，考试因为 在一个短的时期考在短暂的时间里要考晒这么多科呢，其实是挺艰难的。但是呢，如果你总观呢全世界来讲呢，其他各国呢，如果你由第二道地方的训练呢入去那个国家，就算到美国来讲，你如果在香港做了训练，你要去美国呢都是需要一个考试的评核啦。咁好多國家都係，或者好多地區都係用一個考試嚟做一個客觀嘅準則啦，俾嗰啲從醫嘅人啦、醫生啦翻去啦，或者就算其他職業都係㗎，律師又好，會計師又好，都係有一個佢哋嗰個地方嘅準則嘅考試攞嚟做一個客觀嘅評核咯。 今朝早咧，食卫局局长啊陈肇始佢就话啦，国际上咧极少数地方嘅医生透过考试先至能够注册，亦都有其他唔同途径咧注册，咁所以希望香港咧能够与时并进。既然你头先都承认咧，即系考嗰个试都唔容易嘅，咁你系咪都系？你哋個會啊，係咪都係覺得如果海外培訓嘅醫生要翻嚟香港執業，都一定要再考多一次試至得咧？ 我哋會咧喺2019年咧就做咗一個問卷嘅調查，當時咧就有300多個醫生咧就接受咗調查嘅，大部分80多%嘅人咧都覺得佢哋都仍然係支持考試做一個機制，因為點解咧就中間有10多%嘅人咧係冇未考試嘅，佢哋即係喺度進行緊考試或者等緊考試嗰啲人，但係80多%嘅人咧都覺得咧就係、是、需要去考試，因為點解咧？你可以令到一個客觀嘅評核咧，就令到你嘅專業嘅水平咧能夠有得確保啦，保護咗香港嗰個醫療嗰個專業水平啦。二來，你由外國翻嚟咧，即係你都要俾翻啲香港培訓嘅同事咧睇到咧，其實你係達到一個基本嘅水平，可以同佢哋一齊做啦。當然你話如果用醫學院嘅排名呢樣嘢係有少少比較難度，因為每年嘅排名又唔同啊，佢排名嘅原因啊，喺一間醫學院出嚟都有一個好嘅學生，有一個壞嘅學生。單憑醫學院的排名呢是比較難去達到一個客觀的準則的，而我想一個大家都有一個 執業試咧就變咗做係一個比較達到一個客觀嘅準則係比較容易咯。咁當頭先我都聽到阿李教授講翻話話保護主義呢個問題咧，我覺得都幾我都想講咧，因為如果你保你係需要一個。即是你可以保護到香港市民的健康和保護到香港市民的得到的醫療的水平的重要呢，我覺得是比較緊要一點，所以先為什麼我們這個會呢都支持考試是做一個最基本 的門檻咯。 嗯，但是他们都譬如李国章他们刚才都举了一样东西，就是那些人士呢他在外国呢已经是取得那个专业的资格的。即是外国其实已经做了一个关卡呢，他要考完试拿到个资格才来到香港的。那为什么会是觉得香港都还必须要一个专业试呢？因为即是一个执业试呢，他不是没有考试，只不过个分别就是在于他在当地考啊定是在香港考而已嘛。 是咁咯，咁你又要睇一睇你第时睇嗰啲边啲学啊地方嗰啲人。會翻翻嚟香港服務香港嘅市民啦。咁如果話你用，即係你好難平衡唔同國家、唔同醫學院，佢哋唔同醫學院嘅準則去佢哋嘅學生咁樣。另外，好似就算你用美國為例咧，美國譬如話你要翻入去由一個州去到另外一州度去行醫咧，佢哋都有，佢唔係要考試，但佢哋都要有，大家有唔同嘅準則嘅。咁我諗，如果大家唔同地區嚟講，譬如話你話香港啊，或者係外國啊，或者就算內地咧，即係我諗你一個基本嘅考試咧，就可以有達到一個客觀嘅平衡。咁令到咧，所有同你做嘢嘅同事咧，都會覺得你係達到一個即係我哋叫最 basic 即係最基本嘅基礎啦。當然來有啲，但你而且香港個牌咧係任得你，即係譬如話你就算係內科嘅醫生，香港牌你都可以幫人開刀㗎，係咪先啦？只要你唔出事就冇問題啦。咁變咗做你個牌係有咁嘅。咁嘅能力去做咁多嘢咧，即係 great responsibility， 即係你有咁嘅能力做咩，你就有咁嘅責任去負責，所以你一定要係點樣去保護住嗰、那個即係呢個牌可以 offer 到俾你嘅工作咯，係啊。 嗯，即係你哋唔同意呢一個係一個保護主義， 絕對唔同意係。 好啊，曹忠豪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啊，麻烦晒，唔该。系曹忠豪系香港执照医生医学会嘅理事，而呢个嘅医学会呢入边嘅成员呢都系讲嘅一啲唔系喺香港读医科，不过呢佢哋都嚟到香港，然之后经过咗香港嘅执业试呢先至能够喺香港执业嘅医生嚟嘅。1872311休息一阵呢，转头返嚟同大家倾一倾呢另外嘅一啲嘅议题，就系有关于政府放宽咧职津嘅门槛啊！ 何文燕 医生你好， 见边度唔舒服啊？ 冇唔舒服 吓，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吓！ 想认识医生，听下佢哋自己嘅故事。逢星期五晚睇医生与你啦，专题环节医学人专访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佢哋嘅经历同感受。医生与你。今晚7:35，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咁啊，受住疫症嘅影响啦，其实有唔少人士咧，佢嘅生计咧都受到冲击嘅。有唔少嘅人佢都可能系冇公开啦，或者系个工时咧都会比以前系缩减咗嘅。嗱，劳福局咧寻日就公布咧一个有时限嘅援助措施，主要咧就系会系将在职家庭津贴入边咧非单亲家庭嘅每月嘅最低工时嘅门槛由144小时减到一半咧，就系去到72小时嘅。咁另一方面咧，就系有关于即系食物银行啊，即系短期食物援助计划嘅资产限额咧，亦都会系放宽，系同职津家庭嘅资产上限咧看齐嘅。大家点睇呢个嘅措施咧？1872311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副主任施丽珊嘅。施丽珊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对于寻日政府公布嘅呢一个修订，有啲咩嘅睇法咧？ 我就觉得政府即太嗰个收幅太个少，即系未针对到依家嗰啲即系最困难嗰班啊。因为如果佢积津嗰度咧，只系收到就下限咧，咁下限嗰个咧，其实佢净系可以攞到一半津贴嘅啫。 嗯。 咁有啲即係如果佢上限，如果佢全額嗰個呢，其實佢就攞唔到嘅。咁另一個仲唔好再講，就有啲人根本就佢工時再低過72小时，甚至而家都冇工時，因為你政府嘅限聚令限到而家成二禁徒食嗰樣嘢成兩個幾月㗎嘛。咁所以其實呢啲有啲好多居民其實真係都想返工返唔到啊，佢唔想返啊。是被一些真的政府的政策限制了的。那這班其實政府要想想怎麼幫他們就是搞啦。那第二其實平常的192小时的上限呢，其實都有些難搞的。 嗯、 因為其實都那個工時都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達到，甚至有時有些就是他可能他不想拿綜援，但他又身體麻麻地，他又做不到那麼多工時的人，其實都更加难达标啦吓，咁冇讲啊！依家呢个时间咧就搵唔到工啊，或者系老细话要停工啊，咁我哋觉得呢方面就政府其实应该上下限都放咗去，我哋觉得应该放翻去交津嘅72小时同36小时， 系， 咁你就真系会帮到多啲一啲开工不足嘅人嘅，咁。咁但始终你都要諗一啲，即係如果佢冇公开嘅人点，所以我哋始终都係觉得係返係嗰个失业援助嗰、那个係应该要做嘅。咁至于局长话驚话你放咗个失业援助，你俾咗失业援助咁样啊，啲人去攞失业援助啊，唔准做嘢或者多咗啦咁样。其实我哋反而觉得呢，其实因为中援嗰度都有个失业援助嘛。 嗯、 但你睇返其实好多人唔想去申请嘅。 嗯。 依家个申请都唔係算好高啦。咁第二就係如果你有个失业援助，其实可能佢去咗申请失业援助，佢一段短暂时间之后佢就返返劳动市场，佢就未必去依靠即係政府嘅综援囉。因为有时你跌咗去综援嗰度，可能你就好难爬返起身㗎嘛。即係呢个我哋觉得政府应该考虑嘅。咁另一个呢，佢就讲緊要取消个交通津贴呀。咁我又唔好赞成嘅，因为我哋见到依家有啲交通津贴嗰啲呢，佢足工时比较低呢，我见有啲其实嗰啲做散工啊，比如可能佢又要照顾屋企嘅人呢，好多时佢就工时比较低，就符合唔到个在职津贴啊。 嗯。 咁佢可以去申请交通津贴。第二就有阵时两公婆佢都做嘢，咁佢可能一个就两个拆开咗，即係佢合埋可能申请唔到在职津贴嘅。因为在职津贴一人同二人嗰个收入都比较低嘅上限。但其实两个人做嘢呢，嗰、那个工作同埋嗰个交通同埋食饭咧，其实个支出系比较大嘅。咁、如果佢拆开咗可以申请交津咧，佢又可以有啲嘅津贴咯。咁所以我就即系呢方面，我哋觉得即系政府应该再考虑翻个情况，同埋依家嗰个疫情影响政府嘅措施嗰个严厉嘅情况咧，其实非常之影响基层嘅。其实大家咧就真系好多，我哋好多街坊其实已经借紧债啊，各样嘢噶啦。咁至於嘅食物銀行呢，我哋覺得其實嘅最需要放嘅呢就係嗰個8星期。 嗯。 因為好多人其實攞完8星期佢都冇飯開，佢仲要再攞嘅。咁但係佢就話要半年之內8星期。咁我相信其實你去到40-50万嘅人呢，佢反而未必會去同你攞食物㗎。係。係啊。所以嗰個資產未必係最急嘅，反而係嗰個延期啊。 最急 咯。不如咧，我哋即係再講翻多少少咧，有關於職津嗰度同埋取消以個人為申請單位嘅即係交津嗰個問題啦。咁、局長就話咧，點解要咁樣做咧？你頭先就話即係反對去取消嗰個個人為申請單位嘅交津啊嘛。局長佢就話咧，要集中資源咧去推咧係降低職津嘅時限要求，咁同埋咧要處理大增嘅職津申請咁樣，咁所以變咗即係佢就覺得要即係多翻啲人手處理啦，同埋佢亦都覺得咧就係話，如果又同時攞交津，又同時攞依個公共交通費用補貼，就真係等於雙重津貼喎。 嗱，我所知佢哋咧依家都已經唔可以不嬲都唔可以雙重嘅，只不過可能你攞職津嘅家庭咧。佢就係比可能佢一個人，如果佢已經計曬工時，已經可以攞職津嘅。咁所有嘅命停曬之後咧，佢另一半佢可以咧就單人去申請交津嘅啫。 嗯， 就唔會話呢個人係申請人，佢又計咗佢工時係職津，喺呢個交津都計，唔會係咁咯。所以冇佢所講嘅雙重津貼咯。 嗯，好啊，吓，犀利生时间所限，暂时同你倾到呢度，有机会咧再同你探讨呢一个嘅议题啊。跟住我哋有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较早前喺西贡公路入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油麻埔街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而家西贡公路去西贡近津桥嘅交通咧，仍然都系比较繁忙噶，龙尾排到近南边围回旋处。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实施紧间封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去到加华国际中心同埋太古城。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天马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嘅。好啦，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点四七一。英镑兑美元 1.37， 欧元兑美元 1.198， 澳元兑美元 0.762， 新西兰元兑美元 0.716。 港金报 16,730 元，比上日收市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07.9 美元，卖出 1,808.44 美元。港汇指数101升 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现时沿住龙翔道西行同埋上去狮隧嘅龙尾啦，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伟业街近常怡道，而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嘅龙尾就排到去顺利村。另外，沿住窝打老道去狮隧九龙入口嘅车龙啦，就排到去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还是需要间封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 Megabox， 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而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就在香港单车馆。其他路面的情况，在港岛方面，中半山花园道和红棉路还是交通繁忙的。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系车多，九龙方面，观塘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启业村车多，龙尾排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车多噶，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嗰段啦，车龙就排到九龙城回旋处。

相信一众追捧阿朱妈味道的消费者都期待南韩政府解决好泡菜的商业危机。蓝地球，黄思恒赞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无限知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来到晚上的6:43，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了。有一个的节目预告先，听朝早呢8:00-9:00的星期六问责会请来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总结一下过去一年香港的罪案数字。此外呢，在9:10的香港家书呢，亦都会请来消委会的主席林定国同大家讲一讲，就是在个疫情之下香港人的消费行为上面有啲乜嘢嘅转变咧，咁啊请大家留意啦。咁不过呢个时间星期五嘅晚上，当然咧就系同大家总结一下今个礼拜嘅时事嘅话题啦。咁啊，今日喺电话旁边咧有两位嘅传媒朋友啊，分别就系叶中敏以及系谭慧仪嘅。两位好， 你好， 系叶中敏你好，谭慧仪你好啊。嗱，首先咧，不如讲讲啦，就系寻日咧嘅行政长官立法会答问会啊。咁呢个亦都系咧，即系。在个答问会上面咧，林郑月娥首先就都花咗唔少时间咧去讲佢嘅开场白啦，咁同埋咧，亦都系指出咧，佢哋会有五项嘅立法建议嘅，分别咧就系定明公职人员宣誓要求啦，第二就系引入咧非本地培训医生啦，第三咧就系制定劏房嘅租务管制啦，第四咧就系将一啲起底嘅行为啊定为刑事罪行，同埋第五咧就系加强旧式楼宇消防安全嘅。嗱，值得留意咧就系其实佢讲完即系呢几点嘅建议之后咧，佢亦都有去评论到咧立法会入边嘅情况嘅，即系佢就系话咧而家嗰个嘅立法会咧系大致回复正常嘅，咁所以咧佢哋就会不断提出一啲大胆同埋系有益社会嘅建议啦，亦都话咧呢五项嘅立法工作咧，如果系喺旧年嗰款嘅立法会咧，起码有两三个咧都唔敢提出，咁所以咧佢就即系话咧，大家都要珍惜立法机关。咁亦都特别咧，佢讲到某一啲嘅即系立法建议嘅时候咧，佢亦都强调咧，譬如系呢个引入非本地培训医生咧，佢就话即系决心好大，唔会跪低。嗱，两位点样去评议阿林郑月娥？特别系即系政府喺二月嘅时候先至提出咧，话有五项嘅立法建议咧。是会嚟紧摆上去立法会做咧，因为今届嘅立法会如果按照正常咧，就应该都系去到七月中嘅啫，跟住就如果一切正常嘅话，就应该会迎来另外一个立法会选举。咁啊，几个月嘅时间做晒五项嘅立法建议，系咪足够咧？吓，谭慧仪。 咁其实咧，即系好明显地咧，即系特首咧，即系今次即系提咗一。首先咧，即係佢過去一段時間即係已經冇上立法會啦，即係答問大會一亦都係因為呢個示威啊，嗰啲社會運動啦，即係因為好多嘅問題啦，就中斷咗嘅。咁佢依家即係恢復翻呢個答問大會，咁呢個係一件好事嚟嘅。我覺得無論如何，呢、這個即係行政機關咧係要同呢個立法機關咧係要有一個溝通嘅，即係同埋即係都要接受佢哋嘅質詢嘅。咁你頭先提到呢個問題，即係特首咧提出咗幾個呢個立法嘅建議啦，即係係咪喺短短幾個月就可以解決咧？即係我哋係依家係一個我哋假設啦，即係唔係假設，即係佢呢個會期係去到七月嘅， 咁至於九月會唔會有立法會選舉呢，我哋依家都仲在觀察嘅。但無論如何呢，呢一屆嘅立法會呢個會期呢，即係係會到頭先你話齋 七月中啦，一般嚟七月中啦，去到 係啦，即係佢完啦。咁即係如果係嗱，我哋要睇個問題就係話，我哋要咁樣睇。第一，如果係按照以往，即係仲有呢、這個泛民同埋係越嚟越激嘅泛民喺立法會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咁啊即係都唔使提啦，你提上去都嘥氣，可能即係你冇可能係會完成得到嘅，因為呢幾個佢特首提出嘅呢幾個咧，即係特別係呢個劏房嘅租務管制啊，同埋呢個引入海外醫生啊，呢個係尤其係海外醫生呢個係好具有爭議性嘅。咁依家咧，即係我哋都知道立法會咧，即係剩翻落嚟嘅大部分，即係都係建制嘅議員同埋個別嘅即係泛民啦，同埋極個別嘅泛民，同埋一啲個別嘅係無黨派嘅。咁個立法會裏邊咧，即係相對嚟講咧，即係嗰個同政府個緊張關係咧，係緩和咗好多嘅。但是呢度就有一个问题，我就觉得呢，即是无论是特首或者政府又好，又或者是即是建制的议员亦都好，大家都要清楚知道各自的位置在哪一度。在从政府的角度呢，我就觉得呢，即是特首呢，即是虽然现在个行政立法关系是缓和了，但是呢亦都不好话太过，即是好像话即是好老定咁啊！我一定掂噶啦，因为全部都系建制或者大部分系建制。因为咧建制咧，从另一个角度嚟睇咧，我又觉得啲建制咧，如果你乜嘢都系 yes yes 咁样，即系我亦都系得，政府睇咩我就得咁，都唔系老噶，系咪？即系咁，佢哋都要日后都要面对呢个选举噶，即系你点样去认认真真咁样去审议政府提出嚟嘅一啲嘅议案，真真正正系去履行你作为一个立法会议员嘅职责，就唔系话政府提乜嘢你都话 yes yes yes 咁样。呢个系一个新嘅关系，我觉得系即系建制咧都需要去学习嘅。咁至于政府呢边咧，即系当然个大嘅环境系冇以前咁恶劣啦，但系都要有一个准备嘅，即系如果系建制嘅议员提出好多嘅问题，或者你就算当佢系为咗提问题而提问题，你都要好认真去准备去答复佢哋嘅，就千祈唔好有一种心态就佢哋都系建制嘅，就算系搞完一轮，最终佢你都系要通过，即系我觉得呢啲心态咧系要避免。咁建制亦都系要学识点样喺冇反对派嘅情况之下，唔系话叫你去为反对而反对，但系你真系要市民要觉得你系做嘢咯，即系市民要知道你真真正正你真系系要做嘢嘅。譬如话即系頭先阿燕平你提到嗰幾個法案啦，即係譬如依家嗰個引入海外醫生呢一樣嘢，我都相信政府係唔會跪低嘅。我覺得佢講所謂嘅跪低就係話有兩個原因，第一就係好現實地你唔夠票，你唔跪低都唔得啦，係咪？即係唔夠票嘅話，咁依家喺呢個技術嘅層面，可能個票最終你都係會夠嘅。咁你做咩要跪低咧？當然唔會跪低啦，但係唔會跪低咧，唔代表咧唔去好好咁樣去解釋啦。始終都係仲要去解釋嘅，同埋咧係係咪令到除咗立法會議員之外，成個社會嘅接受嘅程度有幾高咧？咁醫生呢、這個呢件事咧，就另外一個話題啦，或者可能跟住我哋再講。我就覺得香港咧，就醫務人員嗰個短缺咧，就已經唔係一時兩刻嘅事情啦，已經係咁多年嚟，大家都知道香港係缺乏呢、這個足夠嘅醫療人手嘅。咁我就香港一啲嘅醫療團體咧，都因為種種嘅原因咧，其實俾人一個印象咧係幾保護主義嘅。咁政府咧點樣喺呢、這個即係我之後抗疫啦，即係同埋醫護人員短缺嘅情況之下咧，係有一個好好喺即係中間落墨，有一個好好嘅一個政策出到嚟，既可以係引入一啲係合資格嘅醫護人員，但係咧即係亦都係保證到佢哋係喺香港，即係佢哋嗰個質素咧係好嘅。 咁同埋咧，亦都其實我覺得香港咧係唔應該太過保護主義嘅啫，喺呢一方面。 是嗱，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对于即系特首咧，佢提出嗰五项嘅立法建议啊，啊喺到二月嘅时候，即系大概立法会正常嚟讲咧，应该大概剩翻五个月左右啦。提出五项嘅立法建议，你有啲乜嘢嘅睇法咧？点样睇个议会形势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咧，同我哋倾倾嘅。刚才阿谭慧仪就提到啦，即系亦都系预料喺个立法会入边咧，呢啲嘅建议会得到建制派嘅支持啦。咁但系亦都强调要同个社会做一个好好的解说工作，咁同埋建制喺立法会嘅表现咧，亦都会有人关注嘅。嗱，值得一提啦，就系头先嗰五项嘅立法建议咧，有三项咧，亦都系同建制派咧系相关嘅。譬如包括咗就系引入海外培训医生啦，改善旧楼嘅消防安全啦，同埋咧加强保障私隐以及系打击网络起底咧，呢啲咧都系建制派嘅六大政团代表咧同行政长官早前会面嘅时候咧，有提及到嘅建议，咁因此咧，建制派嘅六大政团咧，亦都对此话表示系欢迎同埋感谢。咁特别亦都系譬如系即係引入海外培訓醫生啦。今朝早嘅衛生事務委員會咧，見到咧發言嘅建制議員咧，個個都係話咧支持依項建議，即係就冇乜特別話一啲嘅即係其他嘅聲音出到嚟嘅。咁啊，你哋又點睇呢個情況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阿葉忠敏，咁你又點樣分析咧？ 我都好同意頭先阿慧儀嘅嗰個講法。咁今次好明顯睇到咧，特首咧就係用一種較諸過往強勢嘅咁嘅姿態喺立法會提出呢件事啦。咁成件事係兩個層面嘅，一個咧就係嗰五個立法建議本身啦，呢個好唔同範疇啦，由醫療到住屋啊咁。另一個就係呢個行政立法關係同埋政府施政嘅判斷問題。 嗯， 咁我都好同意阿慧儀講嘅。在这个情况下呢，你说这五个建议在立法会这一关呢，肯定是比以前这个有反对派的时间呢是容易过啦，即是这个大家都不用否认啊。那在这个时候政府推出这五样东西，那他当然都有做一些打了底的功夫的啦。那不过我想指出的就是呢，现在的问题就是过得立法会不是问题。但是过了立法会是不是整件事 就搞得掂呢，就 OK 呢，就一定顺利推行呢，就是另一个问题。在这里呢，当然性质不同不可以比较，但是呢不要忘记当日这个移交逃犯修例那件事的一个经验教训。 嗯， 当日如果这个移交条例是拎上会呢，立法会呢是够票过的。夠票過，但是在社會上後來發生了這樣的事件，即是這個裏面政府是應該看到那個中間的問題。所以我覺得這五個立法建議呢，是如果粗略看呢，粗略談呢，五樣東西都是應該做的，是做的。第二就是現在在立法會過呢，最終是應該過到的。 嗯， 好啦，但是這兩步之後是未就萬事大吉呢？这个就是一定政府要看到了。但这个里面就牵涉到呢，肯定估计到会有反弹的力量。那政府是不是怎样去化解这些不同意见呢？是不是有阻力就不做呢？政府这个就考验政府的施政决心和施政能力了。 嗯， 那这件事呢，就是好，就是一件好事来的。如果推行得好，各方面爭取到同意支持，咁有乜唔好呢？多啲醫生啊，呢個劏房幫下啲基層啊，都係好事嚟嘅。不過好多嘢呢，就係政府做嘅時候，既要有決心啊，有立法把握，亦要喺社會上爭取大多數人，包括主要持份者嘅支持，先至行得通嘅。千祈唔好啦，有好事變壞事呢，又做出一啲，又引出咗一啲即係支持自己嘅嘢出嚟，就唔好啦。 好啊，嗱，不如咧，我呢、這个即系时间咧，都想好快地转一转啊，就系、是、咧，有关于中联办今日嘅新春酒会啊，因为受住疫情影响啦，佢喺网上举行啦，咁亦都咧系播出咗咧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嘅致辞嘅，咁其中咧佢个致辞入边咧就提到咧有即系佢嘅四个嘅判断嘅，即系对于香港嘅四个判断，第一个判断就系一国两制嘅方针唔会变，一国嘅底线会更加牢，两制嘅活力咧会更加大。第二咧就系宪法、基本法赋予嘅各项权力唔会变，守护香港安宁嘅能力会更强，维护国家安全嘅成效会更好。第三咧就系大家习惯嘅生活方式不会变，而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嘅步伐咧会加大，广大市民嘅生活质量咧会提高。第四咧就系自由市场优势同埋面向世界嘅格局不会变，融入国家发展嘅空间咧会更大，参与国际竞争嘅底气咧会更足。咁最后咧，佢亦都有提到咧，就系当习近平主席啊听取咧特首林郑月娥述职嘅时候咧，亦都特别咧系关心香港嘅疫情情况嘅，亦都再次重申咧，就系祖国永远系香港嘅坚强后盾，眼前嘅困难咧一定能够战胜嘅呢一个嘅即系说法啦。咁啊，谭慧仪由头先嗰四个判断，你觉得其实系反映咗即系中央去点样去研判香港嘅状况咧？ 其实好好清楚噶啦，即系呢四个四个不变咧，其实系一个软硬兼施、面里藏针咁样一个信息嚟嘅。四个不变，其实呢个咧就系一个令到大家安心，即系我哋都知道啦吓，即系国安法实行咗之后，咁依家亦都即系中央好强调呢个爱国者治港啦，咁好多即系政治上面咧，香港即系的确系当然系有好多嘅新嘅发展啦，咁即系用阿骆惠宁嘅说话咧，就系、是、呢、這个过去一年香港系拨乱反正，咁拨乱反正咧喺政治上系有好多嘅新嘅措施嘅，咁但系咧即系咁样嘅情况之下咧，佢即系个如果我哋仔细啲睇咧，佢个四个不变咧就系、是、佢第一个、第二个不变咧都系针对政治方面嘅，第一个不变就系一个嘅底线唔变啊，即系要更加 更加牢系 好啦吓。即是要嚴格按照憲法、基本法堅守一國的原則，兩制才可以有活力樣。第二呢就當然是講緊這個國安法啊，同埋這個要有規矩，佢香港這個家要有規有矩，在法治上面即係顯示香港才可以去顯示香港的民主啊、自由咁樣落實這個國安法。即係第一二是很政治的，但去到第三、第四呢就好唔同啦， 講翻啲民生同埋啲經濟嘢係嗱，不如咁係啦，不如咁啊嚇，兩位啊，因為就嚟咧七點鐘新聞啊，不如七點鐘新聞之後咧，我哋繼續同大家講講呢個議題，分析一下骆惠宁嘅説法啦。1872311，轉頭再傾。 部戰區組織海空兵力跟蹤監視，並且予以警告驅離。解放軍南部戰區新聞發言人田君里話：美軍嘅行徑是搞航行霸權，加上輿論誤導、混合操控的一貫伎倆，嚴重侵犯中國主權和安全，嚴重破壞地區和平穩定，蓄意擾亂南海和平、友誼、合作之海的良好氛圍。戰區部隊時刻保持高度戒備狀態，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和南海地區和平穩定。在天氣方面，華南普遍晴朗，此外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本港下昼温暖，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到24度或者以上。预测是天晴，日间温暖，气温介乎18至26度。听晚沿岸有几阵薄雾，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晴温暖，下星期二稍后至到星期三初时雨势有时颇大。除夕同埋农历新年假期，天色好转同埋温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咁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同埋太古城。咁而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咧，近住和富中心一段交通都系比较繁忙，龙尾维园上桥位。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咧，一路排到去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而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就分别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而家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咧，交通都系非常繁忙噶，车龙分别排到德望学校同埋新清水湾道近顺利村。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将军澳出九龙的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花园道上山方向的交通繁忙，现在车龙沿着红棉路一路排到金钟道近太古广场和告士打道近分域街，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龙尾在城市花园，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的车龙排到近金钟道，而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亦都车多，车龙就排到合和中心对开。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蒲岗村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塞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对开。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的龙尾就在九龙城回旋处。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尖山隧道嘅收费广场。咁而反方向出九龙咧，近沙田马场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段咧，龙尾喺黄珠路；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博爱交汇处一带挤塞，车龙排到新田公路近博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和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记得停车息时，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的司机发出告票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梁少丽，伤到八个月大儿子的福利事宜。麦志豪，伤到八个月大儿子的福利事宜。又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英文拼音 Chin Fong Tu， 伤到三个月大女儿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2892532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最低工资维持不变，每个钟头37.5。电话旁边有潘先生。 我老婆咧翻清洁，佢一个月都系6000蚊，咁啊全家收入应该加盐加餐，直就系乞儿兜攞饭食。 刘女士， 每一次一讲最低工资，未加咧出去食餐饭咧加2蚊，实际加嗰阵时候又再加3蚊，个通胀源头喺边度先？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没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时间已经来到晚上的7:10了。在刚才7:00的新闻之前，我们就和我们今晚一周时事点评的两位传媒人叶中敏和谭慧妍谈论，头先就由咧系即系林郑月娥喺个立法会上面咧提出五项嘅立法建议啦，就再讲到咧系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啊喺中联办嘅网上嘅新春酒会上面咧嘅致辞嘅，请翻咧叶中敏同埋谭慧仪翻嚟，两位好， 好。 系， 大家好。 系嗱，谭慧仪头先咧就啱啱倾到啦，就阿骆惠宁致辞嘅时候咧，讲嗰个嘅四个判断啦，其实亦都系讲紧四个不变啦。咁就分析咗前两个咧，都系一啲政治性嘅。咁后两者咧就系、是、牵涉到即系话香港人嘅生活习惯啊，同埋即系自由市场优势，即系就去翻一啲民生同埋经济嘅议题啦。咁但系实际上佢呢四个嘅不变或者呢四个嘅判断，想传达一个乜嘢嘅信息出嚟咧？除咗头先你讲到嗰个政治性嘅信息之外， 系我讲翻啦吓，即系头先即系前两点系政治，后边呢两点咧就系比较民生同埋经济嘅。所以我话佢系一个软硬兼施嘅一个绵里藏针嘅咁样一个信息嘅。先讲翻第三啦，第三佢讲紧咧，即系香港人嘅生活方式不会变，大家可能都记得九七之前。北京一再都強調話，即係九七之後咧，香港人嘅生活方式不變。咁依家咧，即係到依家，即係我哋經過呢、這個社會運動，同埋經過呢、這個亦都港安法亦都實施咗，好多人係質疑，即係香港人嘅生活方式咧，係咪會變咗咧？咁佢呢個咧你可以睇成佢係一個另外一次，即係我同嘅承諾啦，即係北京嘅承諾就話不會變，而且咧就係嗰個生活嘅質量咧係要提高。不過你要提高咧，好多嘢要做。咁呢個咧就係譬如就業啊、收入啊、土地、房屋、醫療一大堆嘅民生嘅問題。咁呢啲深層次嘅問題你要解決，咁點解決呢？咁當然即係特區政府啊，或者係即係成個社會都要去面對啦，即係要處理呢啲問題嘅社會民生嘅問題嘅。咁第四點呢，其實呢我覺得佢嗰個信息呢就除咗係對香港講之香港人講之外呢，都係針對啲外國嘅投資者嘅。我哋都知道國安法之後外國好多投資者啦，或者外國政府，即係好多嘅有批評，亦都有擔憂，亦都有一啲機構咧係包括一啲財經嘅機構咧係撤離香港，好多呢啲咁樣。咁好啦，佢話即係香港自由市場嘅優勢同埋面向世界呢一個咁樣嘅係唔變嘅，都繼續保持自由市場，同埋即係呢個融入內地呢、這個一帶一路啊，即係呢個雙循環咁即係成個經濟，即係講翻係香港個經濟嘅定位係唔會變嘅。咁呢個經濟咧就更加多係即係我覺得對內同埋對外的一個信息。咁佢呢四個不變咧，可以話係即係最新嘅一個即係北京對香港嘅成個社會，甚至係對呢、這個國際投資者或者係國際傳達一個信息。咁我哋要睇翻佢今日呢一個咁嘅新春酒會，呢、這個酒會每一年中聯辦都有一個酒會，咁今次咧係駱惠寧嘅第二年啦，即係個第二次嘅新春酒會。咁新春酒會咧，即係我哋唔可以當佢係即係碰碰杯啊，大家講下恭喜發財啊、新年快樂，唔係咁樣一個場合嚟嘅。咁中國人咧就成日都話，即係一年之計在於春。咁啊，春節嘅一個致辭，咁佢係代表呢、這個即係中央喺香港嘅最高嘅代表啦。咁其實呢四點咧，都基本上可以講得好清楚，即係譬如中央即係未來一年對香港嘅一個期望啦，或者對香港嘅一個判斷，即係香港應該係點樣去發展。咁呢度咧有一個細節咧，咁佢中文呢度咧就係四個判斷啦，即係講不會變。咁佢中聯辦咧今日都同時係發表咗一個即係佢嘅英文稿啊，即係佢官方翻譯嘅英文稿。喺英文稿裏面咧，佢呢個四個判斷咧係用咗 expectation， 即係期望。咁咁幾有意思，即期望咧，其實即係咧希望你要做到呢一樣嘢，即係你要做到呢四樣嘢。咁變咗咧，即係你可以睇出，即係未來一年，即係中央對香港就係呢四個咁樣嘅期望。 或者是我不變咁樣去做。但然之後後面呢亦都繼續即係重新提返呢即係較早時即係特首即係呢個向國家主席習近平網上述職即係講到抗疫呢度。咁即係佢繼續重新呢個抗疫呢都仲係一個好艱巨嘅一個挑戰。咁即係我哋睇到即係呢過去一個星期啦即係政府呢就用咗一個特集呢個小規模封區咁樣一個手法呢就去呢、這個去檢測。咁我哋都睇到呢即係嗰個新增嘅案即係嗰個確診嘅數字呢係回落嘅，但係回落之後呢又有啲反彈，今日有啲反彈，即係個係都幾反覆嘅。所以呢個其實未來一年咧，即係香港，即係前邊嗰四點，前邊嗰兩點政治層面嘅兩點，係要做，但係後邊嗰兩點，譬如改善民生同埋呢個經濟咧，如果疫情控制唔到咧，即係嗰個係難搞嘅。所以未來一年咧，香港都仲係幾多嘅挑戰。 好，葉詩文有冇呢一啲嘅補充啊？關於陸慧玲嘅說法。 我都基本同意阿慧儀嗰個分析㗎啦，咁但我就想再強調下佢嗰個四個嗰個判斷也好，期望也好啦，亦可以講為係四個要求啦。即係呢個講話咧，就係、是、其實係反映咗中聯辦同埋中央啦，當然最根本嘅就係對香港嘅基本嘅一個睇法同埋要求，即係話咧可以歸納為政治上就係前兩點啦，即係政治上就係、是。要揸正嚟做嘅，就係陸慧玲講嘅有規有矩。咁呢個就體現到一啲噶啦，已經國安法啦，呢個中學呢啲嗰啲個改革嘅通識教育啊嗰啲咁樣啦。咁後邊嗰個民生同經濟咧，估計講咗出嚟之後咧，咁跟住今年喺大灣區啊嗰啲一啲其他嘅早日通關啊嗰類民生經濟咧都會做嘅。即係呢個其實可以睇成就係基本上成個中央對成個香港個基本嘅要求。咁呢個仲有一個我想值得注意一下咧，就係、是、呢、這個過幾日啊新春就特首巡禮一定要有會有個行花市新春致辭啊。咁呢個中聯辦通過呢個叫做咩雲酒會啊雲致辭都好啦。咁樣即係一個渠道向全港嘅市民嚟傳達一個咁嘅信息咧。好似即係比過往真係響會展一個千零人嘅酒幾千人嘅酒會咧，咁佢呢個嗰、那個傳播信息嘅面啊，嗰、那個量咧係大咗好多嘅。 好，1872311，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想加入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噶。有聽眾石先生啊，你好，石生。 你好。 係你好，有咩睇法？ 係嗱，根本香港嘅經濟咧，如果依個特首，佢如果唔係要跟住大陸咁樣去全民檢測咧，經濟係冇得復原嘅。 係。 另外一個問題咧，佢講話最主要一個問題，政治嗰方面咧就係、是、一個啫，愛港者治港。 嗯。 我諗係佢最終嘅目的嚟嘅。 係。 你好似林鄭月娥依五個佢在任要推五個樣嘢咧，第一樣嘢。佢嗰個禁起底已經有法律限制嘅咯喎。如果你話舊樓消防嗰度，嗰啲係人都知道要改善嘅啦。咁以林鄭嘅性格咧，呢五行嘢咧就一定硬推嘅。我哋大家知道，大家唔好忘記啊！而家立法會淨係得建制派，泛民派係我哋每人一票選出嚟。嗰啲功能組別亦都係小圈子選舉。佢如果佢係硬推不理三七二一嘅話咧，如果真係恢復選舉立法會咧，如果真係暗溝裏反船咧，依樣嘢真係好大件事噶啦！如果咁樣就， 係 呢啲我的意見嚟嘅，唔該。 好多謝曬石先生嘅睇法啦嚇。嗱，不如咁啊，轉頭翻嚟咧休息一陣咧，我就都想同大家講一講咧另外嘅一個嘅議題，因為即係正如頭先講到啦，就係、是、陸慧玲咧，佢喺佢嗰個新春嘅講話之中啦，都講到咧係維護國家安全嘅問題啊。咁而過去咧嗰兩日咧喺教育範疇咧都有兩點咧係值得大家關注的。 關注嘅。一個咧就係、是通識科啊，而家咧就唔知道會改名做乜嘢科啦。佢嘅一個新嘅課程嘅框架啦。咁另外咧，尋日教育局咧亦都係公布咗咧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嘅。由呢兩項嘅改變入邊，我哋會點樣去睇咧？未來香港藉住係教育嘅層面，點樣去再建立一個嘅國民嘅身份啦，同埋咧係對於國家安全啊，喺個教育方針上面，其實政府有啲乜嘢嘅睇法，如何落實咧？一八七二三一，休息一陣咧，轉頭翻嚟同大家再傾一傾呢一個嘅議題啊嚇！ 我哋一齊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有亚洲攀山王之称的黎智伟在2016年坐轮椅攀上狮子山顶。 今年一月，他挑战更高的难度，攀登新界最高的大厦。 是什么令他有这一团火呢？今个星期日，听听黎智伟变身蜘蛛侠的经历啦。 这个星期还有新主持 Raby 严楚碧添啊！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今次新型冠狀病毒咁樣啦，因為主要嚟講係一啲嘅病毒基因變異速度係好快嘅，即係可能我傳俾你嘅時間咧，嗰、那個病毒可能已經出現咗一個變異啦，而留喺你身體上邊嗰個變異咧，你再傳俾下一個咧，又唔同咗噶咯。 所以要有賴香港理工大學醫療科技及資訊學系副教授蕭傑恆嘅團隊，同我哋密切以基因排序方式追蹤病源。星期六晚八點半，第一台教學有心人，鍾傑良、何玉芬博士主持。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一八七二三一。嗱，叶中敏同埋啊谭慧仪两位，咁刚才都提到啦，就系教育嘅范畴啊。新嘅高中嘅通识科啦，而家唔知会改做咩名啦。咁佢而家咧就会由原本嘅六个嘅单元啦，变咗做咧三大主题。咁但系嗰三大主题咧，嗱，我哋唔即系去即系入边去仔细雕琢啲内容啊。咁但系咧就咁咧，由个名度咧，我谂大家都可以做一啲嘅判断噶啦。日后咧个三个主题咧就分别系一国两制下嘅香港、改革开放以嚟嘅国家以及互联相依嘅当代世界。咁其实前两个咧，由个字面嗰度咧都好清晰啦，就系、是、都系涉及到国情教育嘅，亦都咧系占咗课时同埋内容嘅三分之二。而呢科咧嘅总课时咧就系150个课时嘅。咁同埋咧，亦都喺个内容上面啦，一国两制同埋国家嘅改革开放咧，学习嘅重点咧就包括咗维护国安法啦、中央嘅宪制关系啦、国家喺唔同领域取得嘅成就等等。就算系第三个主题咧，讲到国际事务咧，亦都会讲到咧，譬如系香港国家同香港对全球公共卫生嘅贡献吓，着重咧系中国喺世界上扮演嘅角色嘅。而另一方面咧，就系寻日咧教育局所公布嘅国家安全教育框架啦，就系由初小开始啊，去到高中咧，都系喺唔同嘅课程入边咧，都渗入入边嘅。即係不同嘅元素嘅，咁其中咧亦都即係譬如即係舉個簡單例子啦，喺初小嘅即係範疇咧，已經係要對於即係國家國安法咧係有一啲嘅認識嘅啦，咁亦都咧係譬如係要學生咧知道國安法嗰幾條條入邊嗰幾個罪行咧嘅名稱啊等等，咁如果要再高年級咧，譬如我哋係睇到咧去再高少少嘅年級喺個初中嘅地理科嘅即系框架个上面咧，亦都包括咗学习元素咧，要展示中国领土及领海图，包括咧系南海九段线，让学生咧认识中国国土嘅范围，亦都咧系通过南海嘅例子咧，令到学生认识咧自古以来南海同南海诸岛已经系中国国土嘅一部分，指明学生咧可以了解近年涉及南海嘅国土同埋海洋安全问题，以及维护国土安全嘅方法。当然如果整个就是国家安全教育框架就真的很阔了，这里不可以一一细举了。但是我想请问，即两位由通识科那个的新的课程的内容，以及是刚才我讲的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其实政府是想透过教育 達到一個乜嘢嘅目標咧？特別係嗰個國民身份嘅培養同埋認同上面，係咪有一啲嘅即係不同嘅策略係出現咗咧？嚇，譚慧儀。 其實我哋即係兩個問題呢度，第一就係嗰個通識教育嘅一個重新嘅一個諮詢啦，即係重新一個改革啦。另外就係國家安全嘅教育啦。後者咧就係一個新嘅 topic 嚟嘅，即係新嘅議題嚟嘅。因為以前咧，你唔會有一個，即係我哋從來都未試過有一個係關於國家安全嘅教育噶嘛，即係從來都未有，即係通識。可能你有啲會提到即係頭先燕平你提到一啲即係好多嘅議題啊，譬如喺南海，即係中國南海嘅角色啊，又或者係中國家喺呢個國際事務上面嘅角色啊，即係呢啲可能係零零散散咁樣嘅。咁究竟乜嘢叫做？我覺得依家目前嚟講咧，最重要嘅就係話咩叫做國家安全？咁加強對國家安全嘅教育咧，呢個咧亦都係喺呢個舊年呢個實施的國安法裏面呢是有這樣的規定的，是需要去加強國家安全教育的。我就覺得呢，即是政府它要整一些的所謂的叫做指引呢，是亦都是政府的責任來的。因為我們都覺得都知道啦，即是很多時候學校就說，我都不知道怎樣教，究竟怎樣教，或者怎樣教才對啊，沒有教材這樣那樣，就很多問題，很多不清晰的地方。咁喺香港咧，咁政府教育局啦，或者教育局究竟嘅角色係咩嘢咧？即係佢政府要去推廣呢個國民教育，呢個亦都係嗰個國安法裏面要求。咁你點樣做？咁佢依家你睇到佢依家出嚟嗰個新嗰、那個即係一連串嘅，即係尋日發出嚟嗰個都好仔細、好仔細一個指引咧，我純粹即係從一個新聞嘅角度咧，就係即係我都話即係都好仔細喎。其實咧喺中國內地咧，佢亦都有關於國家安全嘅教育嘅同樣嘅嘢嘅。咁咧佢哋咧係亦都係用另外一種方式，就係即係先同你講即係國家究竟中國係一個點樣國家，有即係唔同嘅層次咁。我覺得喺香港，因為而家呢個一個新一個課程，佢。即係將好多都列曬出嚟咧，從政府嘅角度咧，佢覺得我全部都列曬出嚟，清清楚楚整喺度，唔好甩漏啦咁樣。但我始終亦都係覺得咧，就係、是你到頭嚟點樣去執行，同埋係咪學校，即係政府同埋學校大家嗰、那個溝通係點樣？到頭嚟，如果啲老師話或者係學校教得你政府覺得唔滿意嘅話，或者係點樣去平衡佢咁樣嘅教法，咁樣嘅教法點樣啱或者唔啱咧？呢、這個仲係有好多要需要去釐清嘅。咁但係我覺得即係佢主要嗰、那個個目的咧，就係、是、希望即係、就是、香港嘅下一代啦嚇，年輕嘅人即係知道即係、就是、中國依家除咗個國家自己之外，喺世界。因為中國依家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咁都係中美關係都係全世界最重要嘅雙邊關係，都係因為中國嘅國力依家係強咗。咁中國喺國際上面個角色係點咧？即係需要一個好好嘅一個去分析嘅。即係我覺得去教咧係無可厚非，問題係你點樣去教，同埋係喺教嘅同時咧。我覺得教國家安全也好，或者係通識教育也好，即係任何嘅教育。同呢一個去培養年輕人嘅批判思維，或者係識得去分析咧，係兩者唔係呢個互相排斥嘅。咁問題就係點樣喺教育過程當中，亦都令到可以同學係提升到佢哋對問題嘅分析。同埋睇問題咧，唔係淨係單角度，而係多個角度去睇咯。 係嗱，我諗咧，因為成個嗰、那個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咧都好闊啊，咁但係即係可能都集中一下咧，去講一講咧，到底而家政府所採取嘅一個嘅教育嘅策略同埋教育嘅目標啦。咁頭先講個學校嗰方面咧，其實學校亦都要將涉及憲法、基本法同埋國安教育嘅校本教材咧全檔最少兩年嘅。1872311七點半新聞翻嚟，再同葉中文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智德报道新闻。 政府宣布，因为元朗富来花园近期出现确诊个案，晚上七点钟起将富来花园列为受限区域，区域内的人需要留在处所并且接受强制检测，受检人士要在明日凌晨两点钟之前接受检测，当局的目标是在明日朝早大约七点完成行动。发言人说，受限区域内的人如果在星期三至到今日期间已经做了检测，并且能够出示检测结果电话短信或者相关证明，就无需再次接受检测，但是需要在处所等候，直至到区内所有已经识别的受检人士完成检测，结果大致确定才可以离开处所。任何在上个月23号至到今日期间曾经身处有关大厦内超过两个钟的人，即使在相关宣告开始生效的时候不在受限区域内，亦都需要在星期日之前接受强制检测。本港新增3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34宗是本地感染，其中9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有20多宗。新增患者包括一名因为商务原因从深圳获豁免检疫抵港人士，他上个月21号在深圳的测试呈阴性，上个月23号来港，上个星期六出现头痛症状，前日检测之后确诊。机场三跑工程群组再多两个人确诊，昨日一度失联的58岁确诊男子，警方今日已经找到他。另外昨晚颶風油麻地區之後發現的一宗初步陽性個案，衛生防護中心證實是新型肺炎的康復者，身上帶有抗體。政府公布會繼續為全港所有外佣和建造業工地人員提供一次免費新型冠狀病毒自願檢測服務，並且安排擴展，並且將安排擴展至到保安及護衛業人員。檢測服務由明天開始至到今個月的28號，合資格人士即日起可以在網上預約檢測。建造業工地人員抵達檢測中心的時候，需要出示建造業議會發出的建造業工人註冊證，保安及護衛業人員就要出示保安人員許可證以核實身份。教育局向学校发出国家安全教育的行政及教育指引，如果发现学生在学校叫口号、唱政治歌曲等等情况严重或者紧急的话，建议学校立即报警。指引亦都要求初小学生知道香港国安法四项罪行的名称，高中生就需要认同政治安全重要性。局长杨润雄认为，学校没有能力处理的时候有机会要报警。他又说，校内不容许政治宣传活动，但是国安教育绝对不是政治宣传活动，两者无冲突。杨润雄亦都强调，并没有强制教师必须做检测，学校才可以全面恢复面授课堂，只是提供多一个选择给学校。在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晴，日间温暖，气温介乎18至26度。明晚沿岸有几阵薄雾，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晴温暖。下个星期二稍后至星期三初时雨势有时颇大。除夕和农历新年假期天色好转和温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报告，较早时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跟住顺德中心嘅快线啦，曾经有交通意外啦，啱啱清咗场一阵噶啦，而家快线就已经解封，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科学园第三线有坏车噶，龙尾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重复一次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科学园第三线啦有坏车阻路，咁龙尾啦就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 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相当多车的龙尾排到去马坑涌道，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现在在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窝打老道那边排到去公主道近培正道，而龙翔道西行上狮隧的龙尾在星河名居，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的龙尾仍然在顺利村附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龙尾排队海丰园，另外在九龙方面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新围街是挤塞，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而在彩虹交汇处来回交通都是繁忙的，去荃湾方向的龙尾排队牛头角定富街观塘道近牛头角定富街，而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就在龙翔道近黄大仙中心，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那段还是相当多车，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和青沙公路近住美田路，另外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那段仲是车多挤塞的，龙尾排到近哈罗国际学校，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門、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见到前面有道路工程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年三十晚特备节目《广东广西》，我上头柱香。 到时邓达志、 米哈、 岑日飞、 张伟基， 仲有嘉宾夏慧依。 同大家一同见证黄大仙庙监院上头柱香仪式， 二月十一号晚上十点半， 香港电台第一二五台， 广东广西我上头柱香， 一起踏入牛年大年初一。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晚上嘅7:38，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11。今晚星期五晚嘅一周时事点评咧，我哋有吓谭慧仪同埋叶中文咧两位嘅传媒人喺度嘅。咁刚才咧亦都同两位咧倾到就系、是、由呢、這个高中嘅通识科啦第時唔知叫咩科目啦，咩名稱啦，所新定立嘅一個嘅課程嘅內容啦，以及咧係就住教育局尋日所公布嘅關於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咧嘅呢一個嘅內容咧，去講一講咧，到底香港喺個教育層面上面咧係有冇啲乜嘢嘅策略嘅改變而去建構咧嗰個嘅國民嘅教育嘅目標嘅。咁啊，電話號碼18723111。大家可以打電話嚟啦，發表意見啦。咁剛才其實譚慧儀都講咗佢初步嘅一啲嘅分析啦。不過咧，其實都可以有少少補充嘅。譬如喺頭先講咧嗰個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咧，佢入邊有寫到咧，就係初小咧就要知道咧國安法所規範嘅四項犯罪行為嘅名稱，高小咧就要認識分裂國家罪、顛覆國家政權罪、恐怖活動罪同埋勾結外國或者係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嘅基本含義，而初 中咧就要明白咧呢四项罪嘅具体规定同埋有关规范咧对维护国家安全嘅重要性，而高中咧就要了解咧点样就会构成咧呢国安法所规范嘅呢四项嘅犯罪行为嘅。嗱，咁亦都有啲教育界人士咧都觉得咧似乎都几深。咁今日亦都有记者问到教育局局长啊杨润雄，你可唔可以讲分裂国家罪同埋颠覆国家政权罪有啲乜嘢嘅分别咧？咁教育局局长啊杨润雄咧就冇回应到呢一个问题嘅。咁但系由以上嘅种种内容，我哋点睇即系香港嘅教育目标咧？阿叶宗文有咩嘅补充咧？ 我觉得而家呢个成件事又系一个香港一个好典型嘅问题。本来呢啲国民教育啊，也好咩身份认同呢啲，本来都如果讲就应该不是问题的问题嚟嘅，系嘛？但到今时今日咧，我哋都唔可以否认呢个而家系出现问题。咁啊，所以作为一个教育嘅一个职责之一，去要求学校教呢啲嘢咧，咁我谂而家亦都系真系讲句无可厚非。但我只系想讲一样。呢啲認識國家、認識自己嘅民族啊、國民身份認同啊，呢啲咁嘢咧，唔係話通過喺課堂度啊講講幾多章、幾多節、考兩條題目咁就建立到噶啦。即係呢件事咧係要做，係重要，但係咧一定要搞清楚，要香港青少年下一代能夠認識自己嘅國家民族。歷史有世界視野，同埋係好多嘅呢個對相關法規、憲法、基本法、國安法嗰啲咁嘅認識，甚至自動自覺要尊重、要遵守咧，絕對唔係話一科學校科目可以解決嘅。所以即係呢一點，我覺得咧，如果你話做出嚟係交差式咁樣，咁又唔啱，是應該認真的去從事編好啲教材，培養好啲師資，好好地做好好地教，但一定要有耐心，要認識咧呢啲咧唔係單靠呢一樣得嘅。青少年而家接觸嘅渠道、信息嘅渠道咁多，係咪啊？咁你學校上堂就可以。佢哋成日有啲呢個反對派講嘅洗腦，腦係咁易洗嘅咩？腦唔係咁易洗、你要有整全面嘅整個國家嘅發展，香港特區政府又好，社會咩人士建制派都好，你要多方面嘅去等佢接觸了解先得。所以我覺得對呢件事咧，應該採取一個寬容或者係一個耐心，係一個善意咁樣，唔係話而家啲青少年思想唔得啦，揾啲嘢去快啲乜乜佢哋啊，改變佢哋啲諗法，冇可能嘅。如果呢樣嘢你以為，有人以為咁樣推就可以，香港青少年好快就知道，哎呀，祖國好啊，我祖國，我香港，咁啊真係唔好，真係唔好咁天真啦。成件事咧應該講係要做，應該做，但係要睇到咧，呢個係一個好基本嘅一步，行出呢步都一定要有耐心。而且絕對不是靠這一樣東西能夠推行到，所以其中我特別對整個設想裡面我最欣賞反而是文化那段、你對國家認同、國民身份認同、其中很重要來源於你對中華文化、對自己的這個民族文化，以至是河山、山川大地，那這個動中國文化的聯繫呢，你包括詩詞、以至於戲曲、以至於這個就是說風光、書畫、很多東西，這個從中國文化那裡入手呢、以至我們的體育運動、考古工作、很多東西的，我覺得這個文化工作恰恰是最重要的。你要他們背熟什麼叫做幾條罪行、什麼叫做勾結外國那些，那些是要教，講了就講了、但是呢真正能夠引起他們興趣，潛移默化，我覺得重視中國文化教育、詩詞、古文，以至、這些是非常重要 的。補充一下，剛才說到呢就是、新的通識科啦，將會改名啦。咁佢所公布嘅 嗰、那個嘅即係課程嘅框架咧，其實就係會係做一個月嘅學界嘅諮詢嘅。咁但係咧，關於國家安全教育咧，嗰、那個嘅喺學校入邊推行咧，其實咧教育局咧係建議咧學校係要每年咧向當局咧提交檢視報告同埋工作計劃嘅。而首份報告咧同埋下學年嘅工作計劃咧，就要喺今年八月底之前咧就已經要提交噶啦。嗱，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想同大家都讲一讲咧，有关于疫情嘅问题啊，就系过去嗰个星期咧，政府围封咗即系唔少嘅区域啦，咁但系当中嘅策略方式同埋手法咧，都惹嚟大家嘅关注嘅。一八七二三一，转头同大家倾一倾啊。 2020年香港嘅整体罪案较2019年系上升6.8%，暴力罪案咧即系下跌咗3.1%。 警方话过去一年的治安逐渐回复平稳，情况是怎样呢？处长提到今年首要是推展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具体会怎样做，未来又会怎样促进警民关系呢？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今个星期六请来 警务处处长邓炳强。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在商业社会，人工是怎样定出来的呢？边个人喺边个岗位值几多报酬，系边个决定？系咪全靠市场机制？胡世杰同黄仲远一齐讲工资的意义。由于星期五晚上11点起，中文台有联播安排，广东广西嘅节目时间系晚上10点半至晚上11点为止，敬请留意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请翻咧叶中敏同埋谭慧仪两位出嚟嘅。嗱，咁讲到咧就系过去个星期啦，政府咧系喺唔同嘅区域咧都做咗一个嘅围封啦。咁其实今晚咧亦都有暂时都有两个区域噶，一个咧就系喺元朗嘅富来花园，另外一个咧就系今晚7:35开始咧，亦都系将马鞍山嘅恒安村恒江楼咧列为受限区域啦，亦都系要嗰啲人入边嘅人士咧，要喺佢处所入边嘅等候啦吓，咁啊直至到咧系完成晒即系所有嘅检测咧，先至会系解封嘅。咁过去嗰星期睇到咧，大概即系呢啲行动咧都差唔多一晚到啦吓，即系通常政府就大概系7:00咧就会做一啲嘅围封，然之后咧第二朝咧都系7:00左右咧就话系完成嗰个嘅行动嘅。咁但系咧喺嗰个围封嘅地点上面咧，似乎咧就即系都引起一啲嘅讨论嘅。譬如咧有一啲嘅大厦啦，咁啊过去14日咧只系有1宗或者系2宗咧确诊，亦甚至系话即系亦都系属于咧有流行病学关联嘅个案嘅。咁此外咧就系亦都有一啲嘅即系受限嘅区域啦，亦都有当区嘅人士指出啦，其实冇围封嘅隔离几栋嘅大厦咧，佢嘅确诊嘅数个案咧，似乎就系比起被围封嘅嗰一栋嘅大厦或者系区域咧，系更加多。咁另外咧，就系有一啲嘅区域咧，佢喺围封嘅时候咧，就佢本身已经系要接受，即系已经系指明咧，当区嘅人士要接受强制检测噶啦。咁但系咧喺差唔多嗰个强制检测嘅期限就完嘅时候咧，政府咧亦都系将嗰区嘅即系嗰个区域咧列做受限区域咧，系要进行围封啦。咁亦都见到啦，就系过去嗰几日咧，有啲即系都几狼狈嘅画面出现啊。譬如有染发嘅人士咧，要包住个头咧出嚟啦。咁亦都有啲喺补习社入边补习紧嘅小朋友咧，就即系留咗喺度，要家长都要周旋一啲时间咧，先至能够接到佢哋翻嚟啦。咁甚至都曾经发生过，即系有小朋友喺个发廊入边剪发咧，系要留喺嗰度即系一段时间添。嗱，咁啊，两位你哋点睇呢？究竟政府过去嗰段时间做围封嘅时候，佢嘅准则其实有冇同公众解说清楚？个手法又有冇问题？系咪真系都可以为广大市民所接受呢？叶中文， 我觉得呢个封楼啊、封区嗰个做法都系由于嗰个所谓全民检测系做唔到啦，咁就化整为零。 咁所以先至會特首咧係早早預告咗啊，過年前咧日日有啊，日日都會有噶啦咁樣。即係呢個咧就係話係唔係一定嗰、那個誒、當然即係嗰度當然係有發生個案啦。咁就係即係話唔係話邊度發生個案就係封嘅一個對策，就封嗰個樓咁。即係其實全個咧，我諗係嗰個重點喺檢測嗰度啦。即係希望大家都做個檢測咁樣。咁點樣揾咧？又唔能夠全民檢測。哦，咁啊邊個大廈、邊個樓、邊個區有個案嘅，或者個案多嘅，咁咪做嗰度咯咁。咁啊成個咧其實係想推行一個更多人嘅檢測咁啦。咁至於話檢測，咁係咪檢測就一定會揾到個案出嚟咧、確診出嚟咧咁？其實呢個又係理解有啲偏差，即係嗰個意義就喺檢測嗰度，即係盡快、盡早能夠揾到有冇即係潛伏嘅呢個帶菌者啦、帶呢個病毒啦。咁就唔係話揾到，唔係有獎，唔係揾尋寶，唔係有揾到先有獎嘅，唔係，即係個意思都唔係嗰度嘅。咁總之係鼓勵大家做個檢測。咁既然係做唔到咯，咁就全民做唔到，咁就分區分樓做。咁但係你話採取個措施，事前有冇講清楚咧？即係頭先我講咁樣，即其實都係應該可以咧，一開始做就同市民講得清楚一啲。即係做嘅目的咧，係想早啲係所謂切斷嗰啲防。係一個傳播鏈，同埋係即係鼓勵大家檢測。其實檢測並唔係一件唔好嘅事。呢、這個檢測而家亦都其實好多人自覺都去做嘅。你地鐵站攞過嗰啲檢測包，好容易做嘅啫嘛。咁檢測咗其實好嘅噃，自己都放心啊，知道起碼我目前係冇感染。咁樣所以成件事喺個，但係咧又好難。你話而家政府做嘢點樣做點樣講咧，都係會有人批評嘅啦。咁嗰個而家壓縮到咧，我覺得能夠響十二小時，即係你啱啱講嘅晚七、朝七裏面解決咧，啊，一般兩點即係凌晨前做好咗佢，呢、這個都仲係可以接受。不過咧，有部分住户好似話，基本上度度都有幾百户或者係幾十户唔開門啊，冇人啊，咁嗰啲咧，我覺得其實大可不必搞到咁樣嘅，係咪啊？大家都應該知道呢個又唔係捉你去做乜啫，只不過係一個檢測啫嘛。咁大家做咗你一個市民責任啊，呢個大家做咗大家安心，冇咩唔需要咁對抗咁抗拒嘅。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咧，佢有講過嘅，即係點樣去決定咧封區定封樓咧？佢話一般有三個考慮，包括確診個案數量啦、分佈啦，同埋相關的關係，即係環境因素啦，例如污水檢測咧係咪陽性，以及咧係樓宇嘅狀況係咪三無大廈啊、樓齡啊、大廈管理啊、喉管狀況啊等等嘅。而食衞局局長陳肇始咧就亦都話，即係個準則咧係亦都要考慮埋即係個案之間嘅關聯啊，係咪源頭不明啊等等。咁但係縱使佢哋講咗啊呢啲嘅即係準則之後，其實公眾係咪真係理解到喺點嘅情況之下政府先至会系做一个强制检测，点情况之下先至会做一个嘅围封咧？特别就系有啲咧系围封嘅区域咧，佢本身已经系有一个强制检测嘅命令喺度噶啦，谭慧仪。 其实咧，即系我哋都知道，即系政府做任何嘅嘢咧，冇可即系个第一就系个任何嘅措施啦，就冇可能系十全十美嘅，亦都冇可能咧系令到所有人都满意。或者係所有人都去批評，呢個咧就係一個客觀嘅現實。咁今次即係過去呢段日子啦，即係政府係改咗，好明顯改咗策略，係用一種叫做即係突襲咁樣嘅形式。我哋都好記得咧，即係最早第一次咧係喺呢個佐敦地區嘅，咁當時咧係事先張揚咗，或者事先係漏咗出個消息啦。咁於是乎咧就發生咗，即係咪有啲人咧就即係當局就話咧係咪會有啲人咧就因為事先報咗啦，就有啲人就拉 keep 就走咗。咁變咗咧，即係從某種程度上咧，即係政府佢係需要有一個考慮，我究竟話俾你知啊，定係唔話俾你知？話俾你知，你會唔會走咗咧？走路咧？如果唔話俾你知，又會唔會變咗擾民咧？咁呢個係。有一個拿捏喺度嘅，即而呢個拿捏咧唔係咁容易嘅，但係咧就我覺得從整個大方向嚟講咧，我都同意頭先阿葉中文話齋，即係嗰個檢測最重要咧係去切斷嗰個傳播鏈，即係起碼你知道 有或者係冇，或者有嗰、那個係咪可以即係、就是、可以trace 得到，可以係呢個跟蹤追蹤得到嘅個案，咁、那個傳播鏈可以去切斷佢。咁過去呢幾日咧，我哋睇到嗰啲確診嘅個案咧，係起碼係從之前嘅即係八九十咁啊，依家係跌翻落嚟。當然即係仲係好反反覆覆咁。咁係咪即係我覺得一個成個政策咧，即、就、係、是、檢測嗰個大方向係啱嘅。但係就係話你喺一種咁樣，因為我又唔可以事先即係話曬俾全世界聽。要避免係唔好俾人走甩咗，咁你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即係我覺得可能即係如果係要避免到冇咁擾民咧，可能就係政府可能要諗一諗，即係你去一個地區啦嚇，即係譬如你有一啲係比較大啲嘅區嘅，咁嗰度除咗住宅之外咧，仲有啲商鋪啊，有啲人嚟到翻工嘅，咁我嚟翻工或者咁啱行入嚟嘅。話突然間遇上咁樣嘅一個檢測咧，咁死啦！我都完全冇準備嘅。咁即前兩日我都有啲朋友就話：喂，唔好通街去啦！你點知你去到邊度，到時忽然之間會呢個檢測咧？咁然之後過咗幾日，你又睇到哦，原來政府基本上都係夜晚或者日頭應該就冇事嘅，即啲市民係會知道哦。咁夜晚咧就唔好亂咁走啦。咁慢慢係其實有一個 pattern， 有一個有一個大約嘅方法喺度嘅，但我即係我覺得當然你多啲解釋一定係冇壞嘅，同埋咧就係點樣避免咧啲人哋咧係即係臨時咁啱經過或者係臨時去到食餐飯食個牛丸河啊，或者去到飛下法啊，或者喺度買嘢失驚無神，咁即係呢係咪可以避咗呢啲咁樣嘅情況咧？即係定係喺執行上邊，即係點樣可以有一啲即係為民着想多啲，但係又可以係即係切斷嗰、那個，即係盡量切斷個傳播鏈，唔容易嘅，即係做到係唔容易，但係咧係即係從政府嘅層面咧係可能要多啲諗啦。咁我都睇到咧，即係政府係我覺得佢哋係意識到，即係依個反彈，尤其嗰日嗰個染髮哥哥嚇，即係包括嗰張相出咗嚟咧，係都幾全城喺度議論。我相信政府應該會睇到啦，佢應該即係冇嘢係唔可以檢討。我覺得任何嘅措施都應該係不斷去檢討，然之後去改善。 嗯，最后啦，剩翻即系少少时间咧，就讲即系想讲一讲咧，就系、是、政府推一个有条件嘅全面复课啦。咁就话即系如果全校嘅教职员肯喺复课之前14日咧完成咗个病毒测试咧，咁全校学生咧就可以喺农历新年假期后咧翻学校就上半日嘅面授课。咁但系如果你唔系全校做一个咁样嘅测试嘅时候咧，咁你就要继续咧维持翻而家即系上五最多全校三分之一或者是上下五，即是分别全校三分之一的学生呢回去学校了。咁有些教育界就认为呢，似乎个波呢就踢咗俾学校嗰方面，亦都会个操作上会有啲为难。咁叶松文你又点睇呢？ 我都係覺得同嗰、那個即係、就是、封樓封區嗰個差唔多啦。即係如果你話學校咁樣作為老師咁喺咁嘅情況帶頭係做一個檢測，咁呢個本來都係在情在理嘅。但如果而家政府咁樣係一講啲即係做啲唔做啲咁，又本來又話要求係條件，後來又話唔係條件咁，反為就係又變咗一個爭議咁樣啦。咁其實即係如果係要做，咁學校本身都冇呢種準備㗎啦，咁都係要呢個政府俾工作人員落去收，即係收集，咁甚至係有啲學生要願意做，都應該可以做，因為學校都幾即係幾密集，呢、這個唔會少得過一層樓一個區嘅，即係咁多學校係咪？咁如果呢個喺相隔七日呢個14日咁做一次，我覺得大家都係無非都係安心啲，同埋有一個即係建立一個防疫觀念，都唔係唔好。不過又係即係唔好咁樣一個措施出嚟唔清唔楚，咁又改一下講法，咁呢啲反為增加咗大家不必要嘅，係唔係未做都抗拒咯？咁有乜好咧？ 嚇，譚慧儀，好少嘅時間補充一下。 好复唔复课咧？這个咧就好多家长咧都其实都希望即系啲细路同埋啲小朋友都系 复 课。但点样复课咧？譬如外国咧有啲就系话疫苗啦，打疫苗。 咁因為香港咧係疫苗未到啦，即係都未能夠有疫苗嘅情況之下要去復課咧，我覺得最重要咧就係嗰個大嘅環境，就係、是、我哋嘅疫情係咪已經基本上受控咧？即係咪去到一個一個數字，大家都社會上都接受應該。然之後咧，即係咁樣情況之下翻去。你可能話哦，政府包埋你上學校，都需要做一啲嘢。 明白，呢個數字其實係最重要嘅。今晚亦都多謝曬兩位，拜拜。